在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之际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15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全民族团结起来，早日实现祖国统一》，北方和南方把力量联合起来，开辟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统一的道路，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祖国统一要由我们民族自己同心协力自主地实现》的全文。